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77集。 沈西垂眸看着，声音有些低沉。东宝，这是除去吃喝以外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，留在寝室怕没了，人来人往的，放在包里，揣在兜里又怕丢了。毕竟刚从重庆回 CC， 钥匙就不见了。想来想去，挂脖子上贴着带着的才最保险。而且那天你也这样捏着戒指举起来，很认真的仰着脑袋，特别像是…… 沈西一边说话一边抬起左手，垂眼看着，缓缓地将自己的无名指从圆环中间穿过，而后五指顺势一收，紧紧地捏住夏九家正擎着圆环的右手。夏九家撒手，就让钥匙圈挂在沈西的无名指上。 你脑洞真大。 那你倒是送个真的呀，我就不用开脑洞了。 夏九家性格傲娇，不置可否，语气偏向于否。 等着去吧。 所以啊， 沈西把小黑皮绳重新挂回脖子上，拿起圆环翻来覆去的看着，揣进 T 恤衫里，再次与他胸膛处的肌肤相贴。互动游戏暂时结束，联欢会又回到了节目环节。安仲宇前后讲了一个胖子与瘦子的相声，罗婷婷为练花滑也学跳舞，于是表演了一支舞。孙天书贡献了个魔术，而女装大佬卓然的节目叫做半面妆，一半是他自己的脸，一半化成别人的脸，模仿一些影视明星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让全班人目瞪口呆。上午11点，联欢会进入尾声， 最后一个环节，互相赠送贺卡。 夏九家买了30张，全都一样，写的字也全都一样，是新年快乐，祝学习进步，名次提升。谁送给他贺卡，他就也送给谁，不特别热情，也不失礼，是一贯的模样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夏九家明明很不主动，可他但凡回应别人，开两句玩笑，或者听几个八卦，对方都会受宠若惊，效果反倒比费尽心思结交朋友的还要好。沈西却没有买什么卡，一边刷刷的收，一边称赞安仲前后等等小弟。 嗯，还行，没白养活，知道孝敬。 全班59人，除夏九家和他自己，另外57个基本都没有落下沈西。没多一会儿，沈西面前便出现了一座小山，他一张一张的摆弄呼道。等到人群渐渐散去，夏九家正打算收拾，却见沈西左手一挥，砰的一下拍了一张卡在自己的桌面上。夏九家把卡片从信封里抽出打开，看到里面写的整整一大段话。 To洞宝，你素来强大，然而一生很长，总归会有一点觉得苦的时候，那么在艰苦中请叫我的名字。 From 沈西。知道自己还没考过，贺卡而已，不算情书。 夏九家想起来卓然那个节目持续时间挺长，沈西中间出门许久，原来是去买卡。沈西看见自己因为奶奶装而难受的样，就写了这个。夏九家闭了闭眼，想象在艰苦中叫沈西名字的情景，却并未感到根本用不着，一颗心脏微微发烫。 他平复心情，还是端着，伸出手到桌斗里，拿出剩余卡片最上面的一张，扔给沈西。 谢谢，这给你。 沈西打开，看看一成不变的祝学习进步名次提升，忽然暧昧一笑，并且念了出来。祝学习进步名次提升。好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殷切期望。夏九家非常清楚沈西话中有话，沈西已经年级第二，再进步再提升就是年级第一，那时自己就得试试。中午的时候联欢会结束，知道夏九家没有地方可去，沈西又把人带到自己家里。沈西家的节目依然是老三样，吃饭喝酒，看电视，打麻将。在麻将桌上，沈西的长辈们提起科创大赛。 厉害啊，17岁就有200万，别人干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数啊。 夏九家听着并没有不服，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睡觉前，夏九家进浴室洗澡，随便抹了一把头发，躺在床上摆弄手机。鬼使神差一般，想着那个破钥匙圈，夏九家便开始谷歌搜索男士戒指。他本想看便宜戒指，然而各种链接点来点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便被伯爵时来运转吸引住了目光。双环可以旋转，下面的环纯金属制作而成，上面的环有钻石镶在里面。重要的是，作为对戒可以非常相似又不完全一样。 我就戴无钻的或者一颗钻的，沈西骚包就戴7颗钻的或者满钻的，寓意也好，时来运转，对方的出现让人生变得不同。 搜搜价格，一颗钻1600美元，7颗的2200美元，而满钻的3800美元。夏九家微微发呆，并不很贵，可他自己没有沈西那种本事，就算高考以后出去当当家教，想攒到这个数也是有点困难。幸好还能实习，有些公司对实习生非常大方。夏九家想着，默默地将对戒名字记在心里，想以后去买。 既然沈西这么想要我送他真的戒指，那…… 耳朵听见踏拉踏拉的脚步声，夏九家忙打开百思斩，装作在学习。沈西一把把夏九家从被窝里抓出来，又直接睡起来，吹干头发。 哦， 沈西取出电吹风机，就在卧室插上电源，坐在夏九家身后，伸手抚上对方湿漉漉的头发，右手打开开关，帮夏九家吹。头发渐渐变得干燥柔软，沈西一边吹一边理，看着自己指尖冒出来的发尖，凭空想起古代的丈夫为妻子理头发的情景。夏九家一装到底，低着头弄百词斩。在呜呜的吹风声中，沈西凑近躲在噪音下，让夏九家发丝轻轻撩到自己面颊，酥酥痒痒。他眯起眼睛贪恋这个时刻，只露出点淡淡的眸子，用以操纵电吹风机。他故意将夏九家发梢吹到自己的脸侧、鼻梁、嘴唇上，觉得他的动宝正在碰他，虽然碰触他的只是发尾而已，而对方也浑然不觉。几分钟后全吹干了，沈西关掉电吹风机，最后伸手理理，忽然发现夏九家的后颈长着一颗小痣，在一片白皙当中十分显眼。 动，你知道吗？你后颈上有颗小痣。 不知道。 他只知道自己的那个地方上有3颗棕的，其中2颗比较偏右，与边缘平行，另外一颗中间偏右，3颗小痣还成等腰三角形。 真的让人特别想要舔舔。 夏九家又忍不住想到另3颗。沈西说完没有忍住，两手掐着对方的腰，低头在那上面轻轻吻了一下。 喂，好好说话，不要动嘴。 哼，说话就得动嘴。比耍贫嘴，夏九家永远比不过沈西。退出百思斩，把手机扔在床头柜上。 行了行了，赶紧睡吧。 嘿嘿，好。今年有好几个亲戚都要留宿，被褥不够，沈西与夏九家只有一床被子。两人钻进被窝，沈西却不关灯，脑袋枕着手肘，看着夏九家。夏九家不理。 东，你也看看我呗。 看你干什么？ 我长得又不比你差多少，互相看不吃亏。 夏九家转过头去与沈西对望几秒，感觉确实是不吃亏，可也不会真的被忽悠，将被子往脖子上使劲拽了一下。 睡吧。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